这厮一刻不是对荣耀一窍不通的主，但就他这话，却充分暴露了他根本没怎么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杜明绝对不存在什么客气，他是货真价实的被人从头到尾给压制住，看上去有些可气而已。司仪话刚说完，现场就起了一些嘘声。这嘘声却是观众们送给他的，这家伙这么明白的局面也能说成是这样，也忒无耻了。司仪这听着现场的反应也觉得恐怕有些不妙，而他的眼睛此时一直是死盯着电子屏幕，唯恐那杜明不肯罢休又开始挑战。结果，新一轮的挑战并没有出现。 电子屏上却是已经在播放着那个伏龙天翔中龙抬头的一瞬。电视直播的解说更是在激动的呐喊着：“让我们看一下回放，看一下回放！大家看，荧光落刃，本来已经是让过了，但是扭头吊重，毫无疑问，龙抬头绝对的龙抬头操作。这位神秘的二号挑战者到底是谁？由于刚才出了点技术问题，我们没有拍到他上台时的画面。” 但现在比赛已经结束，这位挑战者到底是何方神圣呢？我想现在很多观众恐怕都和我想到了一个同样的名字——叶秋。在看到那反复的龙抬头画面后，此时解说的这套词几乎可以说是那司仪的心声。 那个人是叶秋大神。 司仪回忆着那人的模样，却有些模糊。那时他心中正焦虑。 根本没去注意人的样貌。 你在发什么呆啊？快点把那个挑战者找来，给大家介绍一番。 司仪的耳机中又是传来导播的声音，他回过神来，再一瞅大屏幕，双方的角色倒是已经都退出了游戏，活动的流程看起来却是回到了正规。司仪一边走向赛场的中央。 一边游请着两边比赛台上的人，杜明下来了。此时早没了输给唐柔时那种悲愤的模样，脸上全是惊诧与茫然。而这一边，唐柔也下来了，带着他上比赛台前的微笑缓缓走的。但他的身边呢？没有人。声称是他替补的那个二号挑战者却是没有出现。 他呢？ 司仪居然先没去搭理职业选手杜明，反倒也是先迎上了唐柔，问了起来：“ 哪个他？你的朋友刚刚挑战的那个？哦，他上厕所去了。上厕所？” 司仪险些没昏过去，后台的导播显然也是注意着场上的局面，此时又是叫唤起来：“ 那人呢？那人哪儿去了？” 上厕所去了。司仪头一侧也是小声传了句话，而后耳机里传来貌似是哉叨的声音。此时关注这挑战者的，又何止司仪和后台工作人员？观众乃至职业选手们，又有哪个不是眼巴巴的想一睹真言？ 灯光打开。 后台活动的指挥此时下了指示。 赛场立刻灯火辉煌，所有人的目光立刻开始满场乱转。结果除了那台上的三位，又哪里还有别的声音？ 那位挑战者肚子不舒服，去了厕所。 司仪含糊道。现场顿时一片哗然。我建议你不要说等他回来。 唐柔凑上来对司仪小声说了句。 司仪郁闷，上厕所一说果然只是借口。这么个家伙是要溜走了吗？这么说来，难道这人真的是叶秋大神？从来不会在公众面前露真容的叶秋大神。司仪一不小心又走神了，结果立刻又是被后台导播吼了两声。职业选手这边。 左等右等，终于还是没看到真相，只能是各顾各的议论起来。 是那家伙，肯定是那家伙。 黄少天对于文州说， 上厕所你信吗？肯定是不想露面溜走了嘛。 嗯，于文州点了点头，这个捉迷藏他也算是经验丰富，恐怕是找不到了。 嘿嘿，龙抬头。 望着电子屏上的回放，黄少天念叨着，又看了看家室那边孙祥一脸踩了屎的表情。 简直就是打脸，这家伙难道是和韩文清串通的？ 那个时候用龙抬头很正常。于文州却只是淡淡地说着。霸图战队、微草战队等等等的战队，认识叶秋的选手一点都不会少，此时都在抬着头看着电子屏上那个反复的回放。 龙抬头吗？ 韩文清心下想着。两年里都没有再用过的技巧，此时突然在这个万众瞩目的时候出现，真的只是一次恰巧的技术选择吗？ 龙抬头，是说不会就此低头吧？ 这是一次会付出的宣言吧？更多的职业选手却也从这悄然退去的行为更加认定了这挑战者就是叶秋，只有这个家伙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只不过议论归议论，你说到底这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只是事先大家都没有这种心理准备，这才被狠狠地震惊了一下。此时叶秋已经悄然退去，就如同他参加的每一场联赛一般，神龙见首不见尾，留下的只是显赫的战绩。 只是可惜了杜明啊。 看到杜明已经回到了席位这边，整个人就好像是丢了魂一样，不少人很是同情地说着。他们到底只是一帮在旁看热闹的，说震惊，说被吓到，又有谁能比得了局中的杜明？原本只是和普通玩家的一番轻松互动，结果杜明却像是被摧残了一番一样。回到战队中时，别人上去说话，都要半晌才能做出反应，仿佛周泽楷上身。叶秋，叶秋，叶秋，现场的每一个角落在议论着的都是这个名字。司仪硬着头皮继续安排好的活动流程，又请了第二位职业选手上来参加互动，结果现场掌声稀稀拉拉，显然大家的心思尚还不在这边。唐柔也是已经回到了座位，观众们对他的注意甚至超过对新上来的这位职业选手。陈国此时终于不再站着当雕塑，改当坐着的雕塑了。看到唐柔回来，茫然地望着他，开口问道， 他呢？先走了。 唐柔一边说着一边看看左右，周围的观众都朝这边望来，坐在唐柔旁边的那观众干脆就凑了过来， 哎哎，那人是叶秋大神啊。 周围安静的要死，所有人都在等候着唐柔的问题。 我们走。 陈国猛然站起身，拉了唐柔就往外边走。这观众们又不好去阻拦，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两人不搭理他们而离开。赛场上，司仪正在主持抽取幸运挑战者上台，但是现在又有谁关心这个？全明星周末的活动还在继续，叶修却已经一个人默默地走到了场外的街道上。这种局面对他来说是相当熟悉了，参加了这么多年的职业比赛，他一直都会独自提前退场，赛前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之类他都从没参加过。荣耀一年又一年的发展下来，受到的关注越来越高，各大媒体对于他的围追堵截也越来越是厉害，能坚持这么久都没有暴露，创造这个奇迹的难度一点不比打造一个王朝要来得容易。回头望了一眼高大的场馆，此时从外部看来却是灯火闪耀，个人和他相比是那么的渺小。 唉， 叶修唏嘘了一下，转头回身，准备继续朝酒店方向去，结果就看到前边马路一边的护栏上坐着个姑娘，脖子上挂了个大望远镜，正在朝他挥手。 厉害，居然比我还快。 叶修打着招呼迎了上去。苏沐橙笑着从栏杆上跳下来，他依旧是全身都裹得严严实实的，戴着大帽子大口罩，要不是叶修这样的熟人，很难被认出来。 比赛打完了，去吃冰淇淋吧。 苏沐橙说。叶修一怔，随口道， 那店还开着吗？ 有开啊。 苏沐橙举起望远镜朝马路对面张望了一下， 你看。 说着又把望远镜递到叶修眼前。叶修凑上看了眼，果然看到马路对边轮回比赛场馆背后的一条小街道上，那个不大的冰淇淋依旧亮着灯火。 现在可是冬天啊。 冬天最好，不会那么快化掉，可以是慢慢吃。 那就去吧。 苏沐橙立刻又爬上护栏翻了过去。 哎，出于素质啊。 叶修一边念叨，却也是慢吞吞地完成了翻越。过了马路，穿进小街道，那小小的冰淇淋店一如既往，四张双人座的小桌，冰橱里各种口味的冰淇淋上插着小小的手写加签。店主是个四十来岁的大叔，看到有客人进来，没热情招呼，却也没有冷漠的不理，只是站到冰橱前，静静地等候着吩咐。 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每样四分之一份，可以吗？ 苏沐橙娴熟地挑选着口味。 可以。 店主拿过一个大杯，四个口味很均匀地每样装了四分之一，搁上小勺递给了苏沐橙，询问的目光望向了一边的叶修。 抽烟可以吗？ 叶修问。 可以。 店主点了点头，看叶修并不准备照顾生意，于是也就不再理会。窗外的小桌上，苏沐橙拨弄着他的冰淇淋，很快活地吃着。叶修叼着烟静静地坐在他对面。天气很冷，冰淇淋很凉，只是这种熟悉的感觉让人觉得格外的温暖。轮回的比赛场外，陈果和唐柔也终于是跑了出来。陈果也是有望远镜装备，立刻拿起来东南西北一路张望，却哪里也没有看到叶修的影子。 跑这么快啊。 陈果说着，他和唐柔可是挺快冲出来的。 他说他先回去。 唐柔说， 走，回去。 陈果果断拦下一辆出租车，和唐柔风驰电掣般的回到酒店，自己房间也不入，直接敲打叶修的房门，结果半天也是没人应声。 还没回来，跑哪儿去了？ 也可能外边随便逛逛吧，等等吧。 唐柔打开了他们两人的房间门。 哎，他真是叶秋啊？ 是啊。 唐柔的回答很有些无奈。陈果这都是第七遍重复这个问题了。 这家伙。 陈果嘟囔着，打开了房间的电视。电子竞技频道全明星周末的活动游子在继续。如之前一样，职业选手坐在台上接受着普通玩家的对战，此番再没有任何意外发生。职业选手轻松地将一个又一个的挑战观众给击败，只是现场气氛却是怎么也无法再热烈起来。经过了那样的一个大高潮，如今这样的小场面，除了被抽中上台的挑战者，根本就没有任何人还会觉得激动。陈果这望着电视，眼睛却是发直，显然心思也根本不在电视上。偶听到外边楼道好像有点动静，一个箭步冲了出去，结果也根本不是叶修。 这家伙跑哪儿去了？ 陈果嘀咕着， 一边拿着望远镜站在窗边张望一会儿，一会儿又跑去楼道检查，敲敲对面的房门，看叶修是不是神鬼不知的回来了。期间还没头没脑的和唐柔讨论了几句叶修，总之没一刻是安静的。折腾了足有一个小时，电视中全明星周末第二日的活动就宣告结束，叶修却依然不见踪迹。 这人也没个手机的， 陈果抱怨着。这时活动转播结束，片刻后却是开始第二日活动后的记者招待会。对于那些娱乐大众的游戏比赛，实在没什么好说的。挑战赛中的那一堆变故显然是今日的热点。作为主角之一，杜明当然是被派来参加记者招待会了，而且享受到了大神般被众多记者包围的待遇。杜明此时心情比较平复了许多，毕竟是职业选手，如果看不开胜负的话，又怎么能在这样的圈子里生存下去？虽然输给普通玩家比较难堪，但毕竟后来连赢四场，多少也是证明了一下。况且那美女的实力赛后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至于那更变态的二号挑战者，虽然没人看到真言，但是基本都已经一致认定那是叶秋了，所以从杜明这里其实也问不出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他当然不好再在此时表现出没风度的样子，也是夸着唐柔的实力，然后表示着对大神的尊敬。 那么对于叶秋大神突然现身全明星周末，你有什么看法吗？ 这个问题记者们几乎是对每个有机会采访到的职业选手都问了一遍，甚至还对不少现场观众进行了一些随机采访。现场观众那边的回答那都是很大胆的，花样百出，至于职业选手这边却个个谨言慎行，敷衍了事。这围绕着叶秋的问题，记者们当然免不了对他的老东家家世的选手们进行努力盘问，结果家世战队的人反应平平，说的无非都是一些场面上的祝福，非常没有营养。而和叶秋最相熟的苏沐橙事后却也根本没有现身，没人采访到。最终出现亮点的地方反倒是采访到了韩文清时，这位以霸气著称的队长瞪着镜头，很是干脆地丢下了一句： 我等你回来。 这一句最终成了诸多采访中最大的收获，报道多以此为头条，媒体们很欢迎韩文清这个有噱头的思路，纷纷揣测着这是否真是叶秋大神意图复出的信号。尤其是龙抬头这种联盟中无人可以复制，连叶秋自己都两年未用的操作，此时突然使出，也着实像是告诉大家他还没有成为过去。看着这些旁观者以及媒体的各种猜测叶秋的去向，叶秋的打算，陈果作为部分知情者很得意地产生了一点优越感。对于大家更关心的以后，陈果却也是跳起握拳： 等着家伙回来，我一定问个清楚。 说着又是窗边门外的走了个来回，结果眼看时间渐晚，叶修始终不见回，陈果终于开始有一些忧虑。 你说他是不是暴露身份后就不打算回来了？